齐太公世家。太公望吕尚者，东海上人，其先祖常为四岳，左与平水土甚有功。余下之际，封于吕，或封于申，姓姜氏。夏商之时，申吕或封支庶子孙，或为庶人。上其后苗裔也，本姓姜氏，从其封姓，故曰姜上。吕尚盖常穷困，年老矣，以余钓兼周西伯。西伯将出猎，捕之曰：所获非龙非螭，非虎非皮，所获霸王之斧。于是周西伯猎，果遇太公于未之阳，欲与大悦，曰：自无先君太公曰，当有圣人是周，周以兴，子真是耶？吾太公望子久矣，故号之曰太公望。再与俱归，立为师。或曰：太公博闻，常是纣，纣无道，去之，游说诸侯，无所欲，而卒西归周西伯。或曰：吕尚处事隐海滨，周西伯居有礼，散宜生红腰素之而招吕尚。吕尚亦曰：吾闻西伯贤，又善养老，何往焉？三人者为西伯求美女奇物，献之于纣，以赎西伯。西伯得以出，返国。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，然要之为文武师。周西伯昌之托有礼归，与吕尚阴谋修德以清商政，其事多兵权与奇计，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，皆宗太公为本谋。周西伯正平，即断余瑞之颂，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，伐虫密须犬夷，大作封邑，天下三分，其二归周者，太公之谋计居多。文王崩，武王即位，九年欲修文王业，东伐以观诸侯及否。施行，施上父左丈黄钺，右把白毛以示，曰：苍嗣，苍嗣，总而众数，与而周集，后至者斩，遂至蒙金。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。诸侯皆曰：纣可伐也。武王曰：未可。桓师与太公作此太事。居二年，纣杀王子比干，求箕子。武王将伐纣，卜归赵不及，风雨暴至，群公尽聚，为太公抢之劝武王，武王于是遂行。十一年正月甲子，事于牧野，伐商纣，纣师败绩。纣反走，登露台，遂追斩纣。明日，武王立于社，群公奉明水，魏康叔封不采席，师上父迁生，使意策助，以告神讨纣之罪。散露台之前，发巨桥之粟，以赈贫民。封比干墓，是箕子求，迁九鼎，修周正，与天下更始。师上父谋居多，于是武王以平商而亡天下，封师上父于齐营丘。东救国，道素行驰，逆旅之人曰： 吾闻时难得而易失，客寝甚安，待非救国者也。太公闻之，夜衣而行，黎明治国。来侯来伐，与之争营丘。营丘边来，来人已也。会纣之乱而周出定，未能及远方，是以与太公争国。太公治国，修政，因其俗，简其礼，通商公之业，便于言之利，而人民多归齐，齐为大国。及周成王少时，管蔡作乱，怀疑叛周，乃使少康公命太公曰：东至海，西至河，南至穆陵，北至无力，武侯九伯实得征之，其由此得征伐，为大国，都营丘。盖太公之族百又余年，子丁公吕吉立。丁公族，子乙公得立。乙公族，子夔公慈母立。夔公族，子哀公不臣立。哀公时，季侯赠之周，周烹哀公而立其弟敬，是为胡公。胡公喜都伯姑，而当周夷王之时，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，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公，杀胡公而自立，是为献公。献公元年，晋逐胡公子，因喜伯姑都，至临子。九年，献公卒，子武公受立。武公九年，周厉王出奔，居至。十年，王室乱，大臣行政，号曰共和。二十四年，周宣王出立。二十六年，武公卒，子厉公无忌立。厉公暴虐，故胡公子复入齐，齐人欲立之，乃与公杀厉公，胡公子亦战死。齐人乃立厉公子赤为君，是为文公，而诛杀厉公者七十人。文公十二年卒，子成公托立。成公九年卒，子庄公构立。庄公二十四年，犬戎杀幽王，周东徙洛，秦始列为诸侯。五十六年，晋弑其君昭侯。六十四年，庄公卒，子西公陆府立。西公九年，鲁隐公出立。十九年，鲁桓公弑其兄隐公而自立为君。二十五年，北戎伐齐，正使太子忽来救齐，齐欲欺之。忽曰：正小齐大，非我敌，遂辞之。三十二年，西公同母弟一仲年死，其子曰公孙无知，西公爱之，令其制服奉养，比太子。三十三年，西公卒，太子朱而立，是为襄公。襄公元年，始为太子时，常与无知斗，及立触无知制服，无知怨。四年，鲁桓公与夫人如齐，齐襄公故常私通鲁夫人。鲁夫人者，襄公女弟也，自西公时嫁为鲁桓公妇，即桓公来而襄公复通焉，鲁桓公知之，怒夫人，夫人以告齐襄公。齐襄公与鲁君饮，醉之，使力士彭生抱上鲁君车，因拉杀鲁桓公， 桓公下车则死矣。鲁人以为让，而其襄公杀彭生以谢鲁。八年伐纪，纪迁去其邑。十二年初，襄公使连称管制府戍葵丘，瓜食而往，及瓜而待，往戍一岁，足瓜食而公弗为发待，或未请待，公弗许，故此二人怒，因公子无知谋作乱。连称有从妹在公宫，无宠，使之见襄公，曰：“事成以女为吾之夫人。”冬十二月，襄公游孤坟，遂列沛丘。见至，从者曰彭生，公怒，射之，致人力而啼。公惧，坠车伤足，失履。反而鞭主驴者服三百，服出宫，而无知、连称、管制服等闻宫伤，乃遂率其众袭宫，逢主驴服，服曰：“且无入京宫，京宫未易入也。”无知服信，服视之窗，乃信之，待宫外，令服先入。伏先入，即逆襄公护坚。良久，无知等恐，遂入宫。伏反与宫中及宫之姓臣攻无知等，不胜，皆死。无知入宫，求宫不得。或见人族于护坚，发誓乃襄公，遂弑之，而无知自立为齐君。桓公元年春，齐君无知游于雍林，雍林人常有怨无知，及其往游，雍林人袭杀无知，告其大夫曰：“无知是襄公自立，臣谨行诛，为大夫更立公子之当立者，唯命是听。”初，襄公之罪杀鲁桓公，通其夫人，杀诸硕不当，淫于妇人，硕妻大臣，群弟恐祸及，故次弟纠奔鲁，其母鲁女也。管仲少乎父之，次弟小白奔举，报书父之，小白母卫女也，有宠于西宫。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息，及雍林人杀无知，亦立君。高国先因召小白于举，鲁闻无知死，亦发兵送公子纠，而使管仲别将兵遮举道，射中小白带钩，小白仰死。管仲使人持报鲁，鲁送纠者行一迟，六日至齐，则小白已入，高息立之，是为桓公。桓公之重钩，仰死以误管仲，已而在温车中迟行，亦有高国内应，故得先入立，发兵拒鲁。秋，与鲁战于干时，鲁兵败走，齐兵掩绝鲁归道。齐谓鲁书曰：“子纠兄弟弗忍诛，请鲁自杀之，少乎管仲仇也，请得而甘心海之，不然将为鲁。”鲁人患之，遂杀子纠于生毒，少乎自杀，管仲请求。桓公之力发兵攻鲁，心欲杀管仲。鲍叔牙曰：“臣幸得从君，君敬以立，君之尊，臣无以增君，君将至齐，则高息与牙叔足也。君且欲霸王，非管无疑不可，无疑所居国，国众不可失也。”于是桓公从之， 乃杨维召管仲欲甘心，时欲用之。管仲知之，故请往。鲍叔牙迎受管仲，及唐父而托至故，摘拔而见桓公。桓公厚礼以为大夫，任政。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、席鹏、高息修齐国政，连五家之兵，设轻重于言之力，以善贫穷，禄贤能，其人皆悦。二年，伐灭谭，谭子奔莒。初，桓公亡时过谭，谭无礼，故伐之。五年，伐鲁，鲁将失败。鲁庄公请献岁邑以平，桓公许，与鲁会科而盟。鲁将盟，曹沫以匕首结桓公于坛上，曰：“凡鲁之亲弟。”桓公许之，以而曹沫去匕首，北面就陈魏。桓公后悔，欲无与鲁弟而杀曹沫。管仲曰：“夫皆许之而背信杀之，欲一小块耳，而弃信于诸侯，失天下之源，不可。”于是遂与曹沫三拜所亡地于鲁，诸侯闻之，皆信其而欲复焉。七年，诸侯会桓公于真，而桓公于是始罢焉。十四年，陈立公子完号敬仲，来奔齐。齐桓公欲以为卿，让，于是以为公正。田成子长之祖也。二十三年，山戎伐燕，燕告急于齐，齐桓公救燕，遂伐山戎，至于孤竹而还。燕庄公遂送桓公入其境。桓公曰：“非天子，诸侯相送不出境，吾不可以无礼于燕。”于是分沟割燕军所至与燕，命燕军复修少公之政，纳贡于周，如成康之时。诸侯闻之，皆从其。二十七年，鲁闵公母曰哀姜，桓公女弟也。哀姜淫于鲁公子庆父，庆父是闵公。哀姜欲立庆父，鲁人更立西公。桓公召哀姜，杀之。二十八年，魏文公有敌乱，告急于齐。齐率诸侯乘楚丘而立魏军。二十九年，桓公与夫人蔡姬系船中，蔡姬洗水，荡弓，弓具止之，不止，出船，怒，归蔡姬，伏绝。蔡亦怒，嫁其女。桓公闻而怒，兴师往伐。三十年春，齐桓公率诸侯伐蔡，蔡溃，遂伐楚。楚成王兴师问曰：“何故设吴地？”管仲对曰：“昔赵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：‘武侯九伯若实争之，以家府周氏，赐我先君吕，东至海，西至河，南至穆陵，北至吴立。’”楚共包茅不入，王既不惧，是以来责。昭王南征不复，是以来问。楚王曰：“共之不入，有之，寡人罪也，敢不共乎？”昭王之出不复，君其问之水滨。其师尽赐于行。夏，楚王使屈完将兵汉齐，其师退赐少陵。桓公今屈完以其众，屈完曰：“君以道则可，若否 则楚方城以为城，江汉以为沟，君安能进乎？乃与屈完盟而去。过陈，陈袁涛图诈齐，令出东方绝。秋，齐伐陈，是岁尽杀太子申生。35年夏，会诸侯于葵丘。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座同公使大陆，命无拜。桓公欲许之，管仲曰：“不可。”乃下拜受赐。秋，复会诸侯于葵丘，亦有交色。周使宰孔会诸侯，颇有叛者。晋侯病，后遇宰孔。宰孔曰：“齐侯交矣，地无形，从之。”是岁，晋献公卒。李克杀西齐卓子，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为晋君。桓公于是讨晋乱，至高梁，使席鹏立晋君。桓是时周室威，为齐楚秦晋为强。晋出狱会，献公死，国内乱。秦穆公辟远，不与中国会盟。楚成王出收蛮荆有之，夷狄自治，唯独齐为中国会盟，而桓公能宣其德，故诸侯宾会。于是桓公称曰：“寡人南伐至少陵，望雄山；北伐山戎、离之、孤竹；西伐大夏，射流沙。数马悬车登太行，至卑尔山而还。诸侯莫为寡人。寡人兵车之会三，胜车之会六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。昔三代受命，有何以异于此乎？吾欲封泰山，禅梁府。”管仲固谏不听，乃说桓公以远方珍怪物质乃得封。桓公乃止。38年，周襄王帝带与戎狄合谋伐周，其实管仲平戎于周。周欲以上卿礼管仲，管仲顿首曰：“臣陪臣安敢？”三让，乃受下卿礼以见。39年，周襄王帝带来奔齐，齐使仲孙请王，未待谢，襄王怒，弗听。41年，秦穆公鲁晋惠公，复归之。是岁，管仲席鹏皆卒。管仲病，桓公问曰：“群臣谁可相者？”管仲曰：“知臣莫如君。”公曰：“易牙如何？”对曰：“杀子以事君，非人情，不可。”公曰：“开方如何？”对曰：“背亲以事君，非人情，难尽。”公曰：“树刀如何？”对曰：“自公以事君，非人情，难亲。”管仲死，而桓公不用管仲言，足尽用三子，三子专权。42年，戎伐周，周告急于齐，齐令诸侯各发卒戍周。是岁，晋公子仲耳来，桓公欺之。